多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出多彩的生活期待，无拘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爱惯心血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翻着我们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我们笑得很甜。看着你哭泣的脸，陪着我说再见。 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借口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鲁向慧的完美旅行。 百分之一秒的爱情故事，在

木脑壳，这个是张靓颖在音乐上面不盲目依从名牌的一个朴素心态。歌词来源于张靓颖自我调侃的一个口头禅，也是四川话里面脑袋转不过弯的一个意思，也是专辑当中最趣味又传达了张靓颖个人态度的一首歌。 我是木脑壳，你说的没错，我喜欢简单生活，事情一复杂会想要躲，有心事我对着狗说。我是木脑壳，你真会概括，我喜欢简单选择，我只对我爱的人合适，执着一根筋到底，就是我是吗？ 奇迹，这是迪克牛仔演唱的歌，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奇迹》的片头曲，发行时间是2014年的10月，一起来听吧。 回到他那里，你不曾犹豫，当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怀疑，还是没勇气和你零距离，在朋友的领域才好说关心。第一次想抱着你，不忍你伤心，告诉你我比他更爱你。珍惜，只要你愿意。

场起飞。我决定离你很远，地球的另一边，直到我忘了时间，直到我闭上双眼。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魔力 ESP》，这是台湾华语歌手范晓萱演唱的，收录在了范晓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Rain》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孔雀饼干的一个广告歌曲。 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大声猜出你的秘密。虽然心里十分得意，我也尽量不露任何表情。喜欢不顾你的怀疑，告诉你今天下不下雨，给你转身湿湿淋淋，会把我的话根放在心里。把我们平淡日子变是沉浸，用我小小的魔力让生活多些惊喜。只有一种心意我好像可以设计，想让你知道这全都为了一个原因。 Only love the best on my ESP， 让我真心和你所有点点滴滴。 Only love the best on my ESP， 虽然不说秘密也让我难以抗拒。最真的魔力，我喜欢读出你的心意，和你一样打扮，一样表情。明明知道这是作弊，却也显得我们很有默契。喜欢收拾自己情绪，只让你看见满脸笑意。我要带走你的忧郁，让你时时刻刻感到我心。把我们平淡日子变成沉浸，用我小小的魔力让生活多些惊喜。只有一种心说秘密，也让我难以抗拒。Only love。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品源。黄品源在很多年前给我们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他的歌声呢也特别充沛，相当丰富的情感。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位歌手，虽然有一点点不好的名声，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音乐。泪光闪闪，一起来听。 流星已交织的银色天幕，就像你离开时如此的仓促，闪亮的蓝月光倒映水雾，和缓的风吹着想你的心湖。如果有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就不会含泪的微笑，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当我寂寞当我难过，当你知下思念再也没来过。想过以往最后仍放回心上，有我在这茫茫深海漂流如海浪，潮来潮往天仍有阳光， 社交的种种的不堪，所以呢踏实的掌握一门生存的技能，认真的发展一个独处的爱好，永远一定都不会错的。 哎呀，I'm a lady. Hey, 'cause I'm a lady.

场 M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di 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怪行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留言才刚刚回完怎么心又开始发呆的最新动态是不是你也有点小期待、或许我该找个机会试探看看你的心是否够我一想到你就会嘴角上扬穿拖鞋逛街心情二位小事找罪无所谓无所谓和你一起跨年都很美星期三笑着流眼泪星期四天冷像意外想和你周末约会留言才刚刚回来怎么心又开始发呆最新动态是不是你也有点小期待或许我该找个机会试探看看你的心是否同样一想到你就会嘴角上 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我好了。刚刚的时间听到的歌是王心凌《想和你》，继续要马上听到的是《很想很想说再见》，这个是侧田呢第一次从创作到最后录制完毕，从未更动过任何一个音符，原汁原味呈现创作当下情绪的一首失恋的单歌，一起来听吧。 很想很想说再见。希望说得出再见，只能答应你，在我有生之年，早晚会说一遍。宁可忍受对我黑着脸，只要你还在我面前。宁可相信那么爱争辩，只是想听那声道歉。我 我想你也搞不懂我们曾经的爱为了谁留恋，宁愿两个让你以后没有我来怨你讨厌，很想很想说再见，多希望说得出再见，只能答应你在我有生之年早晚会说一遍。你可爱到只剩下怨言，就像聊天那样缠绵，你可相信我们还在乎，才懂不懂看不顺眼，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了天依然要拖延， 98号创作，这个是吴青峰写给他的闺蜜张璇的，写的是他们两个人故事，歌词引用了很多吴青峰和张璇平时来往的简讯，我们一起来听到他们的简讯是什么样子的呢。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藏头诗又叫藏头阁，这个是杂体诗的一种，总共呢有三种形式，全诗的每句中的头一个字又组成一个完整的人名、地名、企业名或者是一句祝福。藏头诗含义深，品味高，价值重，可谓是一字千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丁宇演唱的藏头诗。 那晚的淡淡的柔柔的月光照在你美丽又动人的脸庞，让我有些不可思议的遐想，想怎么样。你的表情有一些可爱和慌张，搞得我坐在你身旁有一些紧张，你看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专注模样，你还红着眼睛问我到底想怎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挨个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 听好吗。 低下过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 低下心中的 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 怎么你还是有一种怀疑我的目光。 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到 幸福的方向， 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的微笑， 把你总说我 像 一 样 小 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怎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挨个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你抱在我胸膛 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 你留下心中的 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 怎么你还是跟他们不到 幸福的方向， 没有我的陪伴， 低声啊， 那是我为你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对我笑，你总说我 在雨中，他从编曲、配器、分音轨等方面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处理，并且首次采用了美国最新的一个顶级编码器，首张真空管的一个录音的极品，将 CD 的声音带到了另一个境界，也使 CD 能够具备就像 DVD 一样的六声道环绕的音响，就像是亲临音乐厅欣赏音乐会一样。来听到汪峰的《在雨中》。 在雨中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时光飞逝掉进了回忆，有一次一起去看电影，记得你流着眼泪。